第195集，让我跟你一起去。仁义按照供应贤给他的清单去超市五金店采购东西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 任队长你好，我是郑培。 听到这个声音，仁义本能的反感，他想挂电话，但又想若是自己挂了电话岂不是显得心虚啊。他不耐烦地说道。 有事吗？ 你这两天在哪里？ 我又不是你的犯人，我在哪里还需要向你报备啊？ 任队长，我以为你是愿意配合我们查案的。 你以为是你以为。没事，我挂了。 难道你和龚应贤在一起吗？ 嗯，你们找到他了？ 前天下午你去养老院探望自己的父亲，之后行踪成谜，你现在在哪里？ 我说了我爱去哪儿不需要跟你报备，你怎么知道我去养老院？你跟踪我？我警告你。 任队长，请你给我几分钟时间听我说。如果你见到了龚博士，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我大致能猜到，他一定会说是白赤城杀了岳兴谷，白赤城为了自己能逃走，用他家案子的线索要挟他。 仁义沉默着。 在酒店里，龚博士曾经激动地说想杀了岳新谷，想让岳新谷也尝尝被活活烧死的滋味。 那又如何？谁极端愤怒的时候没撂过狠话？ 但他的威胁跟之后发生的事完全重合，他说完这些话就主动把窃听器关了。 仁义僵住了。 怎么他告诉你是白赤城让他关的？白赤城怎么就能确定他身上有窃听装置？那是他自己关的，白赤城从来没有要求过，所以后面他们究竟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，但是结果我们都看到了，岳新谷真的被活活烧死，而他带着白燕逃走了。 这都是你的猜测？ 对，这些猜测不足以让我们怀疑他，但是在检查张文住所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样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一个信封，印着撒吉尔私立医院的信封，里面是张文在医院活动时被监控拍摄下的照片。 仁义呆住了。 撒吉尔私立医院，我想任队长不会陌生。从照片上来看，张文正在偷拍你和你父亲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龚博士至少在你出事之后就知道张文不对劲了，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他把这个寄给张文自然是为了威胁，至于他威胁张文为他做了什么，你应该和我一样想知道。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如果不是他向警方隐瞒这件事，蔡翔警官可能就不会受伤。 仁义感觉自己的心脏在剧烈颤抖，脑子也嗡嗡直响。 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龚应贤为什么瞒着我？为什么再一次瞒着我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彼此不再有隐瞒的？ 任队长，如果你愿意配合我，那也就是在帮助龚博士。 沉默良久，任意轻声说： 我也很想知道他在哪儿。 他挂掉了电话，将手机扔进了垃圾桶里。仁义将车停在地库后，好半天都没有下车，而是降下车窗，点了根烟，慢腾腾地抽了起来。回来的路上，他一直在反复想着郑培说过的话，越想越觉得难受。想要证实真假其实也很简单，只要上楼问问龚应贤就可以了。关键是他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？即便郑培不告诉他这些，他也隐约感觉到了龚应贤对他还是有所隐瞒的。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顾虑和难处，事事皆与人分享，谁也不可能做到。可是张文这件事如果是真的，他难以释怀。假如龚应贤早就知道了张文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早点拆穿张文，安家小区的案子可能一开始就不会被判为意外。 仁义也许就不用遭受那么大的舆论风暴，进而连累整个中队甚至是支队都跟着他受到负面影响。当然他不知道具体的时间线，也许当龚应贤发现这件事时，舆论已经失控了。 要是在龚应贤知道之后能把这一点提供给总队的调查组，对我的处理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吧。还有正如郑培所说，蔡强可能也不会受伤了。难道龚应贤真的早就知道却只字不提吗？为什么？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为了布线钓大鱼。理智点想，他可能有自己的理由吧。 仁义不想怀疑，只是在经历过他父亲的事之后，他难免敏感不安，难免去猜疑。仁义看了眼后车座上放着的几个大袋子，眼神渐渐暗了下来。这些东西都是按照龚应贤的要求买回来的。他突然有些犹豫，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不是真的在帮龚应贤。毕竟龚应贤现在做的很可能是犯法的。那是他爱的人。仁义到底是选择怀疑还是选择相信？反复纠结了半天，仁义选择暂时逃避。无论他们面临的处境多么艰难，但两情相悦这件事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针，将仁义的心牢牢地稳住了。他害怕自己如果去问了，而答案不是他想要的，这片心海会再次掀起不安的风浪。他说服自己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帮龚应贤抓坏人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想再给龚应贤增加更多的心理负担，一切等这个生死难关过去再说吧。打定主意后，仁义提着大包小裹的上了楼。回到家，仁义发现那个卫生间已经被龚应贤改成了一个临时的实验室，而龚应贤从另外一个浴室出来，刚洗完澡，还在滴水的头发贴着脸颊垂落，就连睫毛上都沾着细细的水珠，皮肤白皙通透到似乎能窥见血管，无法形容的诱人。 回来了，今天有人联系你吗？ 仁义心里一紧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觉得心虚。 切，我在心虚什么呀？ 不过转念一想，龚应贤不可能连郑培打电话给他都猜到，大概只是随口问问，毕竟正常人一天也不可能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可就是这一迟疑，龚应贤已经从仁义的脸上发现了端倪。仁义的脸根本藏不了情绪。 警方联系你了，他们怀疑你了， 问我这两天干什么去了，是不是见到你了。手机也可以卫星定位的吧，所以我就把手机扔了。 嗯，你做的对。他们既然怀疑你了，那找到这里也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。这里不能待了，你的车也不能开了，我得离开。 好，去哪里？ 一会儿你帮我去街上拦一辆出租车，然后你就回去吧。 回去？不，你让我回去？你要自己走？ 当然，如果他们真的确定你跟我在一起，你也会受牵连的。 难道你来找我的时候没想到这一点吗？现在你他妈怕我被牵连了？ 那不一样。如果被警察找到确凿的证据，你会很麻烦。 我还能怎么麻烦？有一个变态神经病想杀我，害死我的兄弟，当着我的面烧死人，我被停职了，很可能还会被降职或者调岗，你现在又被通缉，我他妈都已经没到这个程度了，还怕什么麻烦？我现在只怕你出事。 龚应贤那两道剑眉拧了起来，眼里的情绪令人感到沉重不已。他轻声说， 仁义，你经历的这些几乎都是被我连累了。我觉得我想对你好，想方设法的对你好， 可是总是弄巧成拙，反而让你更不好。 任毅发现自己根本受不了龚应贤示弱，龚应贤只要做出这样难过的委屈的表情，任毅哪怕再高声说一句话都会不忍心。他觉得自己怎么就这么窝囊呢？ 哎，不要这么想，就算没有你，紫燕也一样会盯上我。我坏了他那么多事，无论如何我从来不觉得你连累我。 你是我最想保护的人，可也是因为我，你总是置身危险。这是我和紫燕最后的对决了，我不能再让你卷进来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 我必须随时知道你是安全的，不然我哪里都不会去。你不是要去找黄燕吗？我跟你一起去，你起码有个帮手。 不行，你绝对不能去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能去。 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程度了，我不想让你一个人。 龚应贤突然按住仁义的后脑勺，用力稳住了他。仁义瞪大眼睛，一面觉得现在不是亲吻的时候，一面又渴望极了。他渴望的不是亲密的行为本身，而是渴望与龚应贤在一起的分分秒秒，无论做什么。龚应贤将仁义抵在墙上，直将他亲到大脑缺氧，双颊绯红。 让我跟你一起去。 龚应贤没有说话，只是抱起仁义，转身将人压在了沙发上。